敢卖草，鞋底儿也是牛粪，衣服弯弯的驼背，被断了岁月的麻绳，一辈子你没走出把掌灯。Thank you.

情，对那河没有心，就好像两条鱼船儿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，彩虹 心。 人间的财富，你的操劳。